是梦。告诉我，在手心温暖真的播送，美梦着是你的面容，我心早望厌不知所踪，迷恋里听你那隐约说话，像仍是不懂刺痛。告诉我，汽车街里真的在平稳。告诉我，晨雾还是晚风，是日落令我的脸红。对不起，我这心早失控，容许我如歌梦，迷迷糊站着亦像在摇动。黄昏我未料会这么动人，街中纵也匆匆，挤不拢，陪着你在旁，像二人地带中。黄昏我未料会这么动人，只知道我的心关不拢，谁料昨日才相识，情怀今日送。告诉我，情在沉